CTO 这个岗位呢，在今天的任何一家互联网企业中显然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当我在微信群里发出一条推荐靠谱 CTO 的消息后，会瞬间被无数红包砸到。但当我试图了解他们对 CTO 的需求时，回答却迥异。同时呢，在 CTO 的圈子里，我又经常听到对这份工作的迷惘甚至抱怨。我非常不愿意把人群分类用标签的形式去评价，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对技术需求较大的企业中，确实存在两类差异较大的人群，一类偏商业性思维，另一类偏技术性思维，而 CTO 呢，恰恰就是这两类人群交汇的那个点。站在 CTO 的角度，我认为以下三类工作应该算是本职工作。第一，团队建设，包括招新人、培养人、淘汰人，如果团队大了，还包括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层级体系建设。第二，还技术债，例如 Tutor ABC VIP J2 是一家有20年历史的互联网企业，有大量的老系统、老代码。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耦和重构。我相信所有 CTO 都面临这个最难最复杂的问题，再难你也要解决。边开飞机边换引擎啊，早已经是普遍的做法了。第三，技术升级。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 CTO 需要让一些新技术落地开花，提振士气。2017年 Tutor ABC VIP J2 的两项技术成为亮点，基于 Web RTC 后端用 Go 语言实现的新一代音视频技术 Tutor Mate 加，实现了在丢包率 20% 的不稳定网络环境下，仍然让学生和老师顺畅地进行双向互动。大数据系统不仅让数据处理能力提升了两个数量级，还让业务的数据分析速度提升到秒级，自定义报表进一步提升了数据分析效率。除此之外呢，我的年终总结还包含了可用性数据、人效数据等其他支撑数据。其他 CTO 的年终总结或许还包括异地多国技术、小程序、AI, 甚至区块链技术等等。CTO 们带着各自的技术团队忙活了一年，交出这样的作业后，公司们都满意吗？我认为，做到以上三点是必须的，是及格，但未必得高分。作为交汇点的那个人， CTO 的作业还应该包括公司的商业价值。除了做好公认的本职工作以外， CTO 还可以做什么呢？这显然是因人而异的。结合2017年的工作内容，我在这里分享一些实际工作案例。任何行动都是思维的产物，所以我把它们抽象为四种思维方式，包括效率思维、用户思维、跨界思维和商业思维。无论是哪种思维，都必须对应到公司的商业价值，都应该以产生商业价值为最终目标。第一个是效率思维。提升内部效率通常是 CTO 最容易切入的点，大家的方法呢会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改进工作流程、推进数字化管理、通过自动化代替人工等等。但 CTO 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是只用报表证明自己的成绩，而非用公司的成本来衡量效率。内部效率的提升呢，通常不是省了钱就是省了人，但省出来的钱或人去哪儿了呢？公司的总费用或总人数下降了吗？辛辛苦苦省出来的钱或人有没有被拿去做了效率更低的事情呢？如果回答不了以上问题，效率提升啊，也许并没有真正发生。在 Tutor ABC VIP J2, 我们在客服系统上投入了大量研发资源，包括人工智能。对于在这方面效率的提升呢，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大幅下降客服的人数。当然，前提条件是客户体验不能下降，其他部门人数不能因此上升。这就是我今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建议 CTO 们看效率的时候呢，不仅要看局部效率的提升，还要看全局效率的提升。只有全局效率提升，才能为公司真正节省成本，创造价值。第二个是用户思维。CTO 通常比较善于通过表面现象看本质，也比较喜欢系统性的根治问题。我们可以把解决客户当下问题和解决表面问题定义为短解，把系统性的根治问题定义为长解。当寻求短解和长解平衡时， CTO 比较容易倾斜到长解这一端。但是在今天高度竞争的网络环境中，如果短解不够，不能立刻解决客户的当下问题，很可能导致客户流失和失去竞争优势。很多时候呢，问题通过层层汇报后已经失去了当时的温度和紧急性，从而衰变成了没有温度的数字。这个时候啊，很容易选择长解而忽略短解。例如在服务中，数据显示有万分之一的用户有某种问题，我们往往觉得问题不大，还有比这个优先级更高的问题。但如果是我们自己或者亲朋好友碰到这种问题时，我们就恨不得要马上解决，立刻解决。 后者更紧急的原因是我们对用户有很强的感知，有同理心，而前者已经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激发不起我们的同理心。 CTO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系统尽量让用户的问题原汁原味地传递到后台，让解决问题的人看到当时的场景以及对问题用户的紧急程度。另一方面， CTO 需要激励和培养团队的用户意识和用户思维能力，只有让更多的员工做好短解和长解的平衡，公司层面的平衡才能做得更好。第三个是跨界思维。有些 CTO 呢做过多个行业，有些 CTO 了解多个行业。我认为呢，跨界思维是 CTO 特有的技能，而这个技能或许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 Tutor ABC VIP J2 虽然是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但我们的做法非常跨界。在整个教育行业中，几乎所有公司都采用学生选老师的模式，学生是客户，老师提供服务，客户选择服务，貌似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在很早以前就颠覆了这个思路，我们决定不让学生选老师，而是通过算法来匹配老师。其实我们做了教育行业的滴滴和 Uber， 大家试想一下哈，如果打车软件让你选司机会怎么样呢？很可能的结果就是，要么你选的司机离你很远，空车过来接你很浪费司机资源，要么你选的司机正在接客人，不能服务你。这就是目前很多在线教育企业的问题之一，一边是企业拼命增加老师，一边是客户抱怨选不到他们想要的老师。我们的 DCGS 动态课程匹配系统呢，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 DCGS 还可以做到一对多的小班课。大部分在线教育公司呢，还停留在一对一的水平，一对一上课类似普通打车，而一对多小班课类似于顺风车拼成模式。 DCGS 通过算法做到了把多个水平相当、兴趣相似、对老师的偏好一致、上课时间相同的学生匹配到一起。 DCGS 的另外一个创新呢，是真正实现了个性化的非线性课程教学。线性课程就是普通课本，上课顺序呢必须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 DCGS 可以做到非顺序、非连续的个性化教学。例如根据计算，某个学生从第八课开始，然后跳到第15课，然后再跳回到第三课。但是试想一下哈，打车如果也是这样，每辆车都必须像公交车一样走固定路线的话，是不是很滑稽？ CTO 呢，是一群经常接触互联网最先进技术、最先进商业模式的人。如果我们能跳出自己的行业，看看其他行业在怎样解决问题，或许能给我们的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创新机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跨界思维发挥到极致，让我们和普通竞争者在不同的赛道赛跑。第四个是商业思维。绝大部分技术和产品研发在公司中属于成本中心，是后台支持部门。但如果技术逐渐强大之后呢，也许可以利用技术直接产生商业价值，让后台直接变成前台。我们在2017年看到了青少年编程这个市场在逐渐变大，于是我们决定由研发团队内部自己孵化，并且不占用公司任何的额外资源。我们自己设计产品，做市场营销，自己运营 VIP J2 青少儿编程微信公众号，然后通过朋友圈转发来获客。我们的产品经理和程序员兼职做销售，通过微信来转换客户，引导客户去自助购买我们的课程。最后呢，我们的程序员兼做老师，和家长约定时间给小朋友上 Scratch 课和 Python 课。从产品设计、产品定价、市场营销到销售到服务，技术部完成了闭环。这件事儿呢，不仅为公司创造了新的商业价值，也让技术部从后台走到前台，亲身体验产品、营销、销售和服务这几个核心环节。这对于技术部直接参与到公司的核心业务中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一个充分理解公司商业模式的技术团队一定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最后总结一下，现代的企业对于技术的依赖啊越来越大， CTO 是企业中商业思维人群和技术思维人群的交汇点，因此 CTO 在商业策略和组织策略中扮演的角色是枢纽。好的枢纽可以让信息沟通顺畅，让商业决策变得快速，让技术能力得以释放，让企业高效并充满竞争力。作者简介：汤峥嵘，2016年10月18日正式出任 iTutor Group 集团首席技术官，于2018年1月3日升任为 iTutor Group 集团首席运营官，曾在阿里巴巴历任淘宝网、支付宝 B2B 的资深总监及日本阿里巴巴途牛网的 CTO， 并先后负责淘宝网架构迁移、支付宝网站创建、 国际网站、途牛整体技术架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